阿难，佢药服已香，就生于与备。咁啊，此就安静。就佛同阿难讲，佢话若然你阿难讲啊，此呢个煎檀香系生于你阿难嘅鼻啊，咁就鼻就为能生，咁啊呢个香咧就系为所生啦。佢话清鼻所生就当从鼻出啊，咁如果话呢个香系从呢个鼻根而生嘅。咁嗰啲香就应该从鼻出，咁先至对。但系现今不然啊，呢个鼻系闻到呢个香气啊，咁就说明呢个香系从外边入咯。咁嗰啲香既从外边入啊，咁啊说明就唔系从呢个鼻出啦。咁所以呢个香咧就唔系从呢个鼻生啦。你说鼻能生香的道理呢就不能够成立，只是若这个出入相而破。他说鼻非煎檀，就云何鼻中有煎檀气，只是若这个因果相为破。那么怎么因果相为呢？那么如果那些香是从这个鼻生，那么这个肉鼻啊所谓龙血臭味的，那么我们这个肉鼻既然是龙血臭味，那么跟这个煎檀香那些香呢刚刚呢就相反的，一个就香一个就臭味。那么所以佛呢就破斥了，他说这个臭味之鼻，他说鼻非的煎檀，说明这个臭味之鼻呢就不是这个煎檀香。嗰度雲何鼻中定有煎檀氣啊？你點可以説呢個臭味之鼻啊，能生呢個煎檀嘅香氣啦？咁啊，如果呢個臭味之鼻都能生呢個煎檀妙香啊，咁啊，應該都説嗰啲狗子或貓子啦，亦都可以生香啊。咁啊，如何冇咁嘅道理咧？佢话清耳闻香就当于鼻入，鼻中出香就说闻非耳啊，只是若呢个字耳相为破，就系、是、话你闻香之时就系、是、你阿难闻啦。咁啊，既然说系你阿难闻香，咁啊话明啊闻香啊嘛，咁嗰啲香气就应该从鼻入。呢、这个是现实的境界如此。咁啊，若是话你个鼻能够生香啊，咁啊应该嗰啲香就从鼻出。但系现今然啊，你闻香之时，个香就从鼻入啊，唔系从鼻出。咁你说鼻能生香，香从鼻出啊，就违背咗呢个现实嘅环境啊。咁啊，就说明咧，咁啊，嗰啲香就唔系从鼻出啦。咁啊，若生于空，嗱空性的常行，香应嘅常在啊，嗱何直炉中就热此枯木，只就系破非是自然生。咁啊，若生于空，此就属于安定。咁啊，如果你阿难话嗰啲香气啊。就生在呢个虚空啦，咁啊空性常行，就空应常香应嘅常在啊，即系话嗰啲香气，如果从啊呢个虚空而生嘅，咁啊呢个虚空就系恒常，咁啊虚空既然系恒常啊，咁啊就应该咧遍满处处，咁啊能生个虚空。既然是常行遍满处处啊，咁啊所生的香呢亦都应该常在遍满处处才对，就何需要等待啊烧香之处然后自有香气啊，烧香之处根本就无香气呢。咁啊亦可以讲要烧香的地方啊才有这个香烟香气闻， 如果唔烧香嘅地方啊，根本就无香可闻。咁啊，所以呢个香气就唔系从呢个虚空而生啦。咁啊，由呢个香，如果真系从呢个虚空而生嘅，咁就无需要藉着啊呢个香炉去烧香，然后先至咧有香闻。就等于话，如果呢个空系能够生香啊，嗱，空处处都有，空性嘅恒常，咁就唔需要咧响个香炉烧香都会有香闻到。但系现今不然啊，咁啊一定要藉着呢个炉去烧香，然后先至有呢个香气。咁就说明呢个香就唔系从虚空而生啦。咁啊，若生烟就得指香质啊，就因成烟，若被得闻则合梦烟气啊。咁啊，若生依木，此一句咧就安定啊，就话嗰啲香系从呢个烟檀木而生嘅。咁啊，得指香质。就因熱成煙啦，咁啊香嘅體質，咁就本來就係木嚟嘅，咁啊因為用火嚟燒佢啦，咁啊有一陣煙生起啦，咁啊若是話呢個鼻而得聞到呢個香氣嘅啦，咁啊應該就係佢就聞煙，就唔係聞香，但係現今啊只係聞香。唔系闻呢个烟啊，佢话若被得闻，就合蒙呢个烟气。不其烟腾空，就未及遥远，四十里内都云何以闻？咁啊，孔佛柯难讲啊，佢话世尊啊，佢话烟即是系香，我闻烟咪即系闻香啦。所以佛话，佢话其烟腾空啊。都未及遥远，咁啊嗰啲烟咧，即系烧呢个煎檀木嗰阵子啊，所发生嗰啲烟气咧，佢腾上呢个虚空之处啊，冇几余嘅啫。咁啊嗰啲烟咧，都已经啊散晒，冇晒嗰啲烟噶啦。但系云何现今四十里内都皆得闻香？咁啊，既然四十里内都皆得闻香啦，咁就唔应该讲闻烟就即是闻香啦。佢话事不当知就香地去闻，虚无处所，此就系明因缘即空，说明香地与闻都虚无处所啊，就显空如来藏。佢话即就以香，就二次虚妄。此人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假，但有假名假相啊，就显不空如来藏。个本非因缘，个非自然性。此人明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中，显空不空如来藏。因为香唔系从地生，唔系从木生，唔系从空生，所以非是因缘，但系离开地，离开木。离开呢个虚空啊，离此三处，亦都冇香可得，所以非是自然。咁啊，若是话迷呢个香即藏性，咁啊成呢个三界有漏香；若是悟香即空，成二性嘅无漏香啊；若是悟香即假，则成呢个菩萨嘅慈悲香；若是悟香即中道啊。一成诸佛嘅大慈悲，无上妙香，普熏法界。咁啊，向喺二十五圣过勤圆通之中，咁啊香焰同止，五香即藏性啊，咁啊正到香光庄严。个阿难个以上嘅意思啊，众中嘅慈悲，就期间或与苏提护，就名为上味啊。佢於意嘅雲河，此味就為復生於空中， 就生于舌中，就为生食中。安啊，个药服此味，生于耳舌，在耳口中就只有一舌。其舌耳舌就已成酥味，而黑着物就应不推移。咁啊，药不变而就不明滋味啊。若变而者，就舌非多体，云何多味？以一舌之知。咁啊，若生于食，就食非有色，云何自知？有食自知，就即同他食，何异于与明味之知？佢若生于空，与啖虚空，就多作何味啊？必其虚空，若作咸味，既咸就与舌，亦咸就与面啊。则此界人同于海鱼，既常受咸，就了不知淡；若不识淡，就亦不觉咸，必无所知，就云何知味？是故当知味舌以上，虚无处所，即常与味，而虚虚妄，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，科名叫做常与味啊，即状性常。就是舌根的滋味性啊，与这个咸淡甘辛的味尘都是迷这个真如妙色而玩起这个见相二分，犹如那灯影，犹如这个虚空花，是彻底虚妄，当下就即空即假即中啊，所以说即如来作妙真如性。指第二月便是真月，直接指这个花柱啊，便是个清净虚空，所以就是指常与味，即是如来藏性。个阿难被以上意时，就众中持钵，都其间或如苏落提壶，就名为上味。咁啊，此就系名呢个因缘所生法。咁啊，意时咧就系、是、属于啊早同埋呢个午两个时候咧，即系食餐。咁啊，早上咧系嗰只小食，咁啊中午咧先至系正食，咁啊过午咧就应当系不食。咁啊，其实严格啲嚟讲，佛制咧啲系中午一餐嘅啫，连呢个早上个餐咧都系多余嘅。咁啊，后来咧，咁啊，因为罗侯罗出家年岁少啊，咁啊，所以佛就因此咧，咁啊，早上咧就嚟个小食，咁啊，呢个时间咧就以啊，我哋企喺外边即系露天啦，咁啊，你伸直嗰只手，你打开你个手掌啊，咁你伸直嗰只手咧，你呢个眼啊，能够见到呢个手掌嘅掌纹，咁就系为呢个早上咧。小食的时间，咁啊中午个餐咧就名为佢哋正餐啦。咁啊早与个中午就名为佢哋衣食。佢众中嘅持钵啦，咁啊含于佢哋钵多罗。中国话佢哋应量器啊，咁啊佢个体或者用木，就或者用铁，就或者咧系用瓦。咁啊多数咧都系用瓦，就同埋用铁。咁啊但系由于咧。嗰啲老人家同埋个手震，咁啊常常嗰啲瓦钵咧就会打烂，咁啊所以佛咧就特别准许咧用呢个铁咧嚟做钵，所以佢个体咧就应该系瓦，就同埋呢个铁，咁啊佢个颜色咧就属于啲深嘅咖啡色，咁啊量咧就系随个人量咧而定，所以体色量三种咧。都要如法啦，名为佢哋应量器。咁啊，现在就说明阿难呢个早与同午啊，呢两个时间于呢个大众之中啦，佢就持钵去乞食，佢就期间就或以苏落提壶啊，就名为上味啦。咁啊，期间咧就说明呢个苏落提壶呢种上味啊，就唔系时时有嘅。咁啊，间中啊，你咁好彩啊，咁啊遇到呢个人咧，佢自己有啦，所以你用嚟布施我哋啲出家人，所以话期间系或者会有，就唔系肯定。咁啊，苏洛提壶咧， 就是从这个牛出了个牛乳啦，咁啊提炼呢个牛乳就变成酪啊，咁啊再提炼就从酪就变成生酥，咁啊再提炼咧就生酥就成为熟酥啊，咁啊再提炼熟酥咧就成为呢个提芋，咁啊名为嘅就五味啊，五味之中就以呢个提芋系最为上味。咁啊，但系谁人知得佢系酥酪提芋咧？咁啊，因为呢个舌根嘅知觉性，先至知得佢系呢个酥酪提芋，咁就叫做因根而有相啦。咁啊，但系有谁人啊知得佢系呢个舌根嘅知觉性咧？就是由这个酥酪提芋的情景啊，那才是显得这个舌根的知觉性啊，那么就是由尘的发知，那么于是若根若尘啊，就彼此互为因缘，所以此一段呢就明这个因缘所生法。各位于意就云何，此味就为复生于空中就为于舌中就为生食中，此就是精炼以便呢向下破斥。咁啊初句所谓为生空中就破佢非自然生，咁啊次句就为于舌中呢就破非是他生，第三句系为生食中呢就破非是系自生。咁啊阿难，个若服此味就生于的意思，此就系安定，系话呢种酥酪提芋嘅五味啊，生于你嘅舌根之中，咁啊就舌就为能生啊，咁啊味就系为所生啦。咁话在于口中，就只有一舌，佛还你阿难嘅口里边咧，咁啊只有一条舌根。他说在于口中只有一件，他说其舌地时已成酥味，世间每一样的物都是生一种味，味若果从这个舌根而出，舌根就只是一条，所生之味呢亦都应该是一样，所以这个舌根如果生这个酥味，咁你呢个舌根就已经成为呢个酥个味道啦。嗰个其舌以时啊，已经成为呢个酥味。咁话如黑若墨就应不虚而，黑就系佢嘅颜色，石咧就讲佢嘅体质咧系坚实，墨咧就系好甜。咁啊，在呢个善辩律里边讲咧，佢话呢个黑若墨即系呢个甘蔗糖啊，由于佢呢个色系晒黑。这个体质坚实，这个味又好甜，所以叫做黑石蜜。咁啊，二就话呢个舌根，若是话生呢个酥味啊，咁啊舌根应当时时都系生呢个酥味。咁啊，舌根亦都时时咧成为呢个酥嘅味道。咁啊，如果遇到呢个黑石蜜蔗糖嘅甜味之时啊，咁啊，应该咧就唔会推而变动，知得咧佢系甜味，但系现今不然，佢遇到呢个黑石物之时，佢亦都能够知得咧佢系甜甜味嘅味道啊，咁啊就说明呢个酥味咧唔系啊从呢个口中出。咁啊，不变而就不明之味啊，同埋始终咧，总逢阿难讲，佢话初初食呢个酥味之时，咁啊后来咧又遇到呢个黑石物，咁啊呢个舌根咧就唔会推而变动嘅，咁啊佢哋若不变而，咁啊佛咧就破车，咁话若不变而就不明之味啊，咁啊因为呢个舌。能够分辨，佢若果遇到呢个黑石物，佢唔会推而变动，知得佢系甜嘅，咁就名为佢就不知味啊。 咁啊点可以说为叫做舌根嘅滋味性呢？咁啊若变而者，就舌非多体，云何多味啊？第一舌之滋，咁啊恐防柯难讲，佢话世尊，我先食酥味之时，咁啊我就知得佢系酥味啦。咁啊后来遇到呢个黑着物，咁啊我食物之时啊，咁啊亦都知得佢系物味系甜味噃。所以佛呢就破斥，不若变而者，即系酥来嘅时候知得佢系酥味，物落嘅时候啊，你就知得佢系物味。但系舌非就多体啊，舌只是系一，咁啊一舌之滋，云何能生多味呢？咁就变成系一因多果啦。即是说如果一舌之滋能够生到多味，那么一因多果是决定无如是的道理。因此你说这个舌能生味，这种道理就不能成立。那么上呢就破非是他生，那么若生于食，就食非有色，跟着云何自知呢？咁啊，若生于食，此一点咧就系、是、按定佢个情执。若是话呢个酥味啊，生于呢个食物之中，咁啊，佢哋若生于食，咁啊，佛咧就破斥啦。佢话食非就有色啊，就云何自知咧？就话嗰啲食物本来系无情。是没有知觉的，他又怎可以能够知得自己啊？这个酥的味道呢，是云何自知？那么又即使这个味是从这个舌生，那么应该就不需要假借这个舌根，那么亦都能够知味。但是现今不然，要有呢个舌根嘅知觉性啊，咁然后先至显出佢系呢个味道啊。如果冇舌根之时，就显唔出佢系味道，咁点可以说呢个味啊系从呢个食物而生呢？都系有食意之，就即同他食，何异于语啊？明味之知呢？佛话。佢话假使呢个食物，咁啊自己咧系有知觉，佢自己知得佢系乜嘢味道，都系属于呢个食物自己知啊。一同于乜啊？同于他人咧，佢饮食之时，咁啊既然他人佢自己饮食啦，当然咧系嗰个人嘅饮食啊，系佢自己知，与你柯难就无关啊。咁就不可以说为咧呢、这个舌为你嘅舌根嘅知觉，但系现今不然，系你柯南呢个舌根啊，咁啊觉得知得佢系乜嘢味道，当然就唔关啊呢、这个食物之事，所以你说嗰啲味道咧系生于呢个食物啊。呢种道理当然就不能成立啦，只就系破非是系自生。咁啊，若虚空个雨淡虚空就当作何味啊？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破未曾啊，唔系从呢个虚空而生。咁佢话若生于空，此一句咧就安定，就系话如果你说呢个未曾啊。是生于这个虚空的，那么但这个虚空啊究竟是什么味道呢？所以佛就跟柯难说，他说雨淡虚空就当作何味啊，即是如果你说那些味是生于这个虚空的，那你现在你自己呢咬一啖这个虚空，看看这个虚空啊究竟呢是什么味道的？他说必其虚空你若作咸味啊，那么如果你说咬一啖这个虚空，那么这个虚空是一种咸的味道啊， 咁啊，若而咧，则既含嘅语丝都亦含语面啊？点解咧？因为个未曾从呢个虚空而生，但系虚空就属于你呢个身之外，而且虚空啊遍于一切时处，处处都有虚空嘅。咁啊，如果你个虚空你咬一啖啊，佢系含个味道。咁啊，既然能够行到你呢个口里边嗰条舌根啊，咁啊，亦都应该行你啊啲口嘅外边咧嗰一阵面。咁啊，若是如此咧，则此界人啊就同于海鱼。点解？一切众生都系依止呢个虚空而住。咁啊，如果你呢个虚空咸嘅味道啦。咁啊，呢种咸嘅味道啊，能够咸你嘴里边嗰条舌根，亦能咸你外边嗰块面，咁就变成啊，亦都可以咸啊，依空而住所有一切嘅众生嗰条舌根同埋佢个面，咁就变成呢个虚空界内之人。同呢个海里边嗰啲鱼一样啊，咁啊成日呢都系嗰啲咸水海嗰处过活一样，有冇咁嘅道理呢？咁当然系冇咁嘅道理，咁啊说明呢个虚空呢就唔系作呢个咸嘅味道。嗰个机上受咸，即系了不知淡啊，若不知淡，即亦不觉咸，必无所知，又云何知味啦？咁啊话。你呢个舌根同埋你呢个外边嗰阵面啊，咁啊如果常常都系受呢个虚空嘅咸味，咁你应该就唔知得有呢个淡相，因为咸淡二相啊，就互相显发，有咸先至显得出有呢个淡相啊，咁啊有淡。先至显出有呢个咸相，咁啊现今啊，你咬一啖呢个虚空，咁啊自然系咸噶啦。咁你既然常常知得系咸，你就唔应该知得有呢个淡啊。但系反过嚟讲咧，既然你唔知得有呢个淡相，亦都应该咧唔知得有呢个咸相啊。咁就变成咸淡两种啦，都皆无所知，又点可以说为呢个滋味嘅舌根呢？但系现今就不然，舌根个知觉性啊，咸来系知咸，淡来嘅知淡啊，咸淡得虚知，咁呢个味尘就唔系从呢个虚空而生啦。咁啊，是个当知嘅未摄以上，就虚无处所啊。咁啊，平时就说呢个未尘属于外处，呢个舌根咧就属于内处啊。现在以呢个第一二谛破斥，所以话佢虚无处所，说呢个未尘唔系从舌根生，唔系从空生，唔系从自生啊，总名嘅就无生啊。无生无灭，清净直灭，所谓因而所生法，当体即空，就显空如来藏。佢话即常以味地以虚虚妄，说明因而所生法，但有假名假相啊，就显不空如来藏。个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，此就系明因而所生法，当体即中啊，说明呢个味行。非空生，非色生，非食生，所以非因缘，但系亦都唔系话离开呢个色、食、空三处而有未尘，咁就本非自然啦。咁啊，非因缘，非自然，就中道显空不空如来藏。咁啊，我哋嗰啲苦恼众生，不知呢未尘即是藏性啊，系为未尘所转。就成为呢个沙界有漏嘅微尘，若是悟得微尘当体即空啊，就成呢个解脱微， 若然唔得呢个味尘，当下即假就成为呢个法味啊！若然唔得呢个味尘，即是系中道，就成诸佛无上妙味。咁啊，向下二十五声各尘圆通之时，咁啊，若王若上啊，二位菩萨就唔得呢个味尘，即是如来藏性啦。所以因未覺明，能夠為生菩薩。那個阿難，他以上神雕，就以手摸頭，他於意都雲河，他此摸所知，他誰為能速？他能為在手，就為服在頭。他若在於手，就頭無所知，雲河成速呢？他若在於頭，就手執無用啊，就雲河明速。他若各各有，則以阿難，就應有二身。他若頭與手，一速所生，則手與頭當為一體啊。他若一體者，速則無成；若二體者，就誰為在？在能就非所，在所就非能，不應虛空，就與與成速。个时当知各速与身虚无处所，即身与速第二区虚妄啊，本非因缘，就非自然性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明身与速就即状性啊，就系话身根嘅知觉性，同埋呢个冷暖痛痒嘅速尘，系依他所起嘅见相二分。无实体性啊，所以当体是即空即假即中，即是系如来藏啊，妙真性。佢话阿难，佢话以上得神雕，以手去摸头，只系属于因缘所生法。咁啊，佛教佢个弟子啊，咁啊，每日呢都要三次摸下佢自己嘅头。日早午晚啦，咁啊，点解啊？每日早午晚三次啊，咁啊都要摸下佢自己个头咧，就因为啊，凡出家者所谓割爱慈亲啊，咁啊一定就要剃除须啊，咁啊即使女子出家无须啊，咁啊佢亦都要啦吓，咁啊剃咗嗰啲头发，咁啊但系咧。咁有啲人會問啊，嗱咁我哋嘅戒和尚咧，就個虛雲老和尚咧，佢常常嗰把須啊，咁啊留得好長，嗰啲頭髮長到咧可以啊，咁啊扎辮仔嘅，咁啊點解咧？嗱，所以我哋要明白呢個道理，我哋話明啊剃除須髮，咁啊如果你唔剃啦，咪由得佢咯，收呢個苦行頭陀。或者他用功啊，响呢个深山入地，咁佢都冇间剃啦，就等于话咧，佢亦都唔剃头发啦，固然亦都唔剃须啦，就唔系话同现在咁咧，头发就留，但系日日剃须嚟到扮靓，咁就唔得。咁啊，因此咧，我哋戒和尚啊，佢常常咧，嗰啲头发又长，须咧同头发一样，就因为佢唔剃啊嘛，佢就两样都唔剃。咁咪由得佢長咯，但係如果佢要剃咧，就一定都髮一齊。你就未曾見過佢啊，只係長長頭髮，但係一啲胡鬚都冇嘅，你未曾見過咁嘅相。嗱，咁所以呢種咧，我哋就要好好點咧去研究一下，就要了解一下，咁啊明白自己咧係一個出家人。咁啊，如果真係苦行，時間都無多啊，日夜咁樣用功咧。咁佢根本就无所谓扮靓啊，唔单话须唔剃，连头发都唔剃，咁样咧容许嘅，但系就唔可以咧留头发留得长长，咁啊嗰啲胡须咧就剃得干干净净啊，咁就唔得。咁啊，如果你唔剃，就通通剃；如果要剃咧，就须发一齐剃啊。咁啊，仲有一个小城国家嘅色难啊，佢仲有一种风俗咧，连眼眉都剃埋啊。咁佢剃就唔剃，一剃得成个头、头发、眼眉、胡须全部剃晒，咁啊亦都系表示咧，佢自己系一个出家人， 所以剃除粗髮啊，咁就割外時親啦。咁啊，既然我哋已經剃除粗髮啦，咁啊佛咧就恐防我哋啊忘記自己啊，所以佢就規定佢弟子每日咧要三摩祈求，咁啊令佢自己知得我就係一個出家人。咁啊，出家人應該要做啲乜嘢事咧？你就自己好好睇下戒律，就或者咧去研究下經典，尤其是戒律咧，你只要識字嘅人咧都應該睇得通嘅，因為屬於時尚係捱板嘅啊。邊一條乜嘢事你唔可以做？如果做咗咧，就犯咗乜嘢罪？咁啊，應該咧係識字嘅人咧都睇得懂嘅。咁所以要睇下戒律。你就知道自己每日所行是怎样有犯抑或冇犯啊，咁亦都可以维持你自己咧个出家人嗰种嘅威仪。咁所以佛咧就要教佢个弟子啦，每日都要三摩祈头。咁啊，佢三摩祈头之时啊，仲念一首偈啊，佢话走口就舌意，身莫犯啊。他如是行者就得道世，他正念观时就欲净空，他无益之苦就当远离。身为出家者呢，若是真能做到守口不说妄语之语，能够摄心对这个贪嗔痴烦恼呢，那么尽量的减少，而这个身体啊不做这个杀盗淫妄，那么他如是这样去行，可以说保证是了生脱死的。那么又在这个经上讲，他说汝等比丘就当知魔头啊，既舍色好就着坏色衣，那么舍色好啊，就即是手口舌意同埋身不凡。至于话正念观时欲境空啊，咁无益之苦当远离咧，就系指呢个外道呢个无益嘅苦行。因为好多嗰啲外道当时响印度啊，佢持呢个牛戒、狗戒，或者咧掹头发，或者响个身咧剥晒衫啊，响嗰啲火灰热嘅地方嚟压自己。咁呢啲属于无益嘅苦行，都唔系呢个成佛之因啊。咁啊，应当咧要远离。你要用呢个正念，要观诸法空，万缘放下，咁先至可以了生死。咁啊，因为佛在世时，佢个弟子之中好多好多啊，都系从外道出家，都系以呢个外道嘅身份咧嚟到进入佛教，所以佛咧就欲令啊佢哋改邪归正。所以教佢就在出家之后，每日都要三摩祈求，咁啊，使佢唔会忘记自己呢已经系舍俗为真啦。咁啊，阿难就系佛嘅常随众弟子之一，所以佢亦都遵照佛嘅制度啊，每日呢系三摩祈求。咁啊，佛亦都以此就为问啦，就话你阿难。你常常于呢个晨朝早上，咁啊以呢个手啊摸头之时，咁啊呢个头就知得呢个手来摸啊。咁啊我哋个个人用手去摸头啦，咁啊呢个头当然知得系乜嘢嚟摸佢咧。如果你用条柴啊剥个头咧，佢呢个头就知得啦。哇！你揾条柴翻嚟剥我，咁啊呢个头就有知觉咯。咁啊，若是话你真系用手去摸下呢个头嘅时候啊，咁啊呢个头咧就知得啊系个手咧嚟摸佢，所以呢个头就为呢个身根嘅知觉啊，咁啊呢个手咧就变成系触尘，咁啊但系手摸头嘅时候，咁啊呢个手就知得佢所摸嘅系乜嘢。绝对不是摸这张桌子，咁亦都不是摸这张凳，他是清楚明了知得他一下所摸的是个头，咁变成这个手呢 就是为这个生根的知觉啊。那么这个头呢就为促尘啦。那么所以此处这个促尘呢，与我们通常讲这个促尘呢就有多少个不同。那么因为平常啊所讲这个促尘就是以这个生根的知觉就是为能促啊。那么这个为顺冷暖就为他所得，那么能促的生根就是有知觉性，那么所促的尘境呢就没有这个知觉性的，那么根能和合，那么成为这个促尘，这个有内就有外呢，但是始终这个促尘呢就完全在他这个一身之中，因为这个头同埋我哋呢个手啊，都系属于我哋自己身根所摄。头系我哋自己身上嘅头啊，手呢亦系我哋自己呢个身上嘅手。所以头之与手呢，都系属于呢个身根所摄啊，就唔系外边嘅促尘，只不过呢系假食啊，呢个摸一下而成为呢个促尘。咁啊，所以一身已成畜啊，咁啊根尘都互可分，咁啊根尘就互为因缘，咁啊证明呢个因缘生法，咁啊向下就系破啊，呢个畜尘呢就系无生于呢个一身之中啊，咁啊求呢个畜尘呢系不可得，说明呢个畜尘呢就本空啊，以本空之故。咁啊，即是咧，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啦。佢话于意云何？此魔所知嘅谁为能速呢？咁啊，始终个谁字啊，就包括呢个头同埋呢个手两处都包括，就系话于一身之中啊。咁啊，立定头与共手咧两处嚟嘅精破。咁啊，现在佛问阿难。于你的心意之中啊，这个魔头所生这个知觉，谁是为能速呢？因为手摸头时，手知得所摸的是头啊，头亦知得这个手呢来到摸，那么变成头与手啊都有知觉，所以现在佛就问他，这个手啊与共这个头是谁过啊？是为这个能速呢？